成长的滋味。我笑中还有泪。 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 经典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 欢迎收听九六九听资讯，我是李科。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一组国内方面的消息。商务部表示，中方将鼓励企业调整进口结构，增加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大豆、豆粕等农产品以及水产品、汽车的进口。铁总消息，复兴号8月8号起提速，将以时速350公里在京津城际铁路运行。北京即日起调整居民用天然气销售价格，居民用气每立方米将上调0.35元。再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伊朗石油部长赞加内日前表示，尽管受到美国制裁威胁，伊朗的石油生产和出口并未发生重大变化。印度德里政府欲砍伐市中心超过1.6万棵大树来为其雇员修建住所，当地民众自发行动成功阻止了该项计划。再来关注一组文娱资讯。近日，国家艺术基金2017年度资助项目原创民族歌剧《爱莲说》在湖南长沙首演，为当地观众奉上一场视听盛宴。暑假期间，国家大剧院以艺术普及教育为主旨的周末音乐会将面向青少年推出值得聆听的中国交响乐系列，让孩子们感受中国音乐的独特魅力。好的，听众朋友，这一时段的九六九听资讯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放慢生活的脚步，远离城市的喧嚣，音乐穿越时空，经典永不褪色。经典九六九，越来越来越动听。 我一

暑假孩子在家干嘛？跟着机器人学外语，英语、法语、俄语、韩语、日语，拥有六国语言可深度对话的二级逻辑智能机器人天空小仔，可直接进入翻译模式进行口语对答、语感模拟训练，使孩子在轻松的氛围中进入语言环境，提升语言能力。原价1299元，现价699元。九六九听众登录京东众筹搜索天空小仔，只要699元。天空小仔，相伴一下。 我投吧投，我投投投， 哎，总是投不进。 比赛到了最后3秒，他出手了。 投得多不如投得准，关键时刻，经典九六九为您的广告投放提供制胜一击。 九六九 VIP 广告发布专线0105175-2200。 九六九聚焦残联新动态。 为深入贯彻党的19大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北京工作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市委市政府关于大力推进残疾人就业工作的决策部署，促进本市残疾人更高质量和更充分就业，市残联、市人力社保局、市财政局等五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进一步促进本市残疾人就业工作的若干措施。经典九六九从北京市残联了解到，北京市从7月开始实施关于进一步促进本市残疾人就业工作的若干措施，推出了一系列颇具含金量的残疾人就业新举措。针对若干措施，我们也采访到了北京市残联教育就业部调研员王越南，为我们介绍与解读。 这次这个若干措施的出台啊，有许多新的亮点啊。整个措施呢，它大概涉及到残疾人就业的4个领域。第一个领域呢，是对用人单位的扶持。在这个领域当中啊，这个扶持力度调整比较大，同时呢，对用人单位的给予了很多的合理的便利。第二个领域呢，就是对残疾人自主创业就业啊，在这个领域里头呢，我们是采取多项措施啊，一起来助推残疾人来能够成功的自主创业就业。第三个亮点就是对职业培训方面啊，这个政策做了一个比较大的调整。第四个领域呢，就是残疾人就业服务上有许多新的特点啊，我们可以为企业推荐残疾人就业啊，对残疾人上岗提供岗前的一些培训，在残疾人这个上岗以后，为企业的一些日常管理提供一些合理化的服务等等，啊，这是一个今年采取的一个比较重大一个举措吧。 若干措施主动适应残疾人就业新形势、新特点、新需要，在加大投入、拓宽渠道、做好加法的同时，注重减轻负担、激发活力、做好减法，还注重搭建平台、集聚资源、做好惩罚。残疾人就业促进政策的普惠性进一步拓展，含金量更高，导向也更加积极。若干措施还把鼓励残疾人自主创业就业作为促进残疾人就业增收的重要举措，多点发力助推残疾人自主创业就业。根据就业新形势、残疾人发展新需要，建立了类型多样、主体多元、支持终身的残疾人职业培训制度，同时着眼残疾人就业的特殊需要，努力建立健全残疾人就业服务长效机制，促进就业手段由政策驱动向服务驱动转型。 的海边，我们祈祷着明年的